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 1999年的夏天，初中一年级的我身患肌肉萎缩，无法正常行走。你作为语文老师，每天背我从校门口到3层的教室，嘱咐我考上大学能改变命运。今年当我考取了教师资格证，正式踏上了3尺讲台，实现了人生的自我价值，才知道教师最重要的是牺牲自己，点亮他人。我们如今所有的成就都是站在老师的肩膀上实现的。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02分，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 哎哈喽大家好，我是樊雪。我们呢是一个可以听又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记得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可以选择我们的频率挑战新歌声，还可以跟我们的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特别好看的小嘉宾啦。 我真的是条件反射说了个小嘉宾。 对呢，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就是他一张嘴唱歌的时候真的是就是有一点中性的那种感觉。对，我本来觉得他长相是小可爱，然后声音 就是有点偏爷们儿范儿那个。 也不是啦，就是唱歌的时候很有磁性。我是正儿八经的爷们儿，张学，我可不是偏爷们儿。 好家伙啊！这个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现场 live 等待着大家。接下来呢，还是让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到场的，就是刚刚樊雪说的那个小嘉宾。 小嘉宾， 对，是佳佳同学。对，佳佳现在是作为一名演员，而且参演过好多的网剧和网络大电影。对，如果你看他的这个个人简历的话，你会发现有好多的剧他都参演过。哎， 这个《主妇神探》，飞刀又见飞刀， 哎， 还有这个又拐个皇帝回现代等等等等。 之前有一部剧是拐个皇帝回现代，这 是 又拐个皇帝回现代。对，今天呢，我们佳佳呢也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啊。这个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就是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我 购物频道的主持人，戏特别的多。 我觉得你不要这个污蔑购物频道的主持人，好吧？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啊，通过我们的微博一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进入房间之后，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哎，我天， 没反应过来， 也可以跟我们进行聊天互动啊。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把话筒交给我们的佳佳。 哎， 第一首歌曲来自于佳佳，《爱要坦荡荡》，一起来听一听，看看佳佳的声音。 低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 震撼全场。 位主打歌，今天佳佳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爱要坦荡荡》，佳佳准备好了吗？ 可以。 OK， 可以用我们的手持麦。 啊，谢谢。 对对对，这个效果会更好一点。 你可以检查一下开没开。 对。 喂。OK。 OK 可以的。 可以。 爱要坦荡荡送给大家。 爱要坦荡荡，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哒啦啦啦哒啦哒啦哒啦。 OK， 可以看到我们佳佳有点紧张，是不是？没关系，这是第一首歌嘛， 节奏可能稍稍有点没跟上，但是不要紧张， 不要泄气， 对，不要泄气。这个一会儿呢，我们可以重新把这首歌曲带给大家。 是的，这首歌确实很难唱。 嗯， 刚才我们放的这个版本是不是丁丁的？ 不是， 不是吗？ 对，不是。 原版的那个。 对。 啊，这首歌 另外一个就是比较这个嗨一点的版本呢、啊。 我曾经也尝试在 KTV 里唱过这首歌。 然后嘞？ 然后嘞？你猜呢？ 我猜。 如果我在 KTV 里唱得很好听，我刚才直接把麦给打开，然后跟着他一起唱。 一个现场是吗？ 是的。 一个什么样的现场？ 就是都不是车祸现场，可能是什么陨石撞地球的那种现场。 好家伙！对，佳佳不要紧张啊，这个稍稍调整一下自己，一会儿还有更多的歌曲啊，也要送给我们的网友以及听众朋友们。 我们可以这会儿先聊个轻松点的，让佳佳放松一下心情。 对对对对对，那就先说一说佳佳之前出演过的几部剧吧。 好。 对，我看到有好多，你比如说这样的《飞刀又见飞刀》啊，《主妇神探》啊，《拐个皇帝》又拐个皇帝回现代啊，等等等等，好多好多的剧。真的，刚刚这个樊雪说佳佳是一个小嘉宾，确实可以这么说。 是觉得 对年龄很年轻， 年龄很小吧？ 今年多大了？ 二十，我再也不敢在直播间里就是 再问年龄了， 就 diss 男嘉宾或者说 diss 我们的男主持人，我总是会说，就是我们都不是一个年代的呀，大家都有代沟啊。我觉得今天我一定要跟我们的大泽老师坐在一起，头一次跟你统一战线，有没有？ 第一回这样是吧？ 哎。 对，真的啊，这个佳佳在他给我发的这个自我介绍里面也提到了很多关于演戏呀、啊，或者是说喜欢表演方面的很多东西。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就叫做天生爱演。 嗯， 对，为什 么 天生爱演？ 嗯，对。 多小呢？多小的时候呢？ 啊、哦，没有很小，没有很小。 对，第一次接触演戏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和表演的渊源可以跟大家讲。 2016年的时候，就是跟朋友 18岁，你还不够小吗？ 十八岁的时候 ， 对，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段经历。嗯， 就是那一会儿会有很多人去横店玩嘛，然后我横店也有朋友认识，所以说就踏入了这一行。 就是一开始是抱着试试的一个态度，但是后来没想到那么喜欢，还是本来就很喜欢， 本来就很喜欢，但是就是接触完之后就 深深的爱上 了。对对对对对对。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慧眼识聪的导演？就比如说刚才出演的那几个剧，是不是比较顺利的呢？ 就是一开始会有一点点的不懂，然后现在是还 OK，对，就是会比较顺心。 就也是一个慢慢的成长的机会。 对 对对。 其实我还是比较好奇，当时去横店玩的时候。对，因为 有没有什么奇遇记？ 之前跟佳佳聊天的时候，他发的这个介绍里面也说到了，他说第一次看到别人拍戏就喜欢上了这个行业，然后也瞬间就明白了自己之后想要干嘛。对，所以你是真的想要把作为演员当成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吗？ 对，在18岁就定下了自己的人生规划和人生理想。 是， 我觉得很难得。 但是18岁的时候，虽然说是2016年，距离现在才2年的时间，那个时候的，或者说整个的娱乐圈啊，或者演员有很多人啊，人不少吧？你不觉得这个竞争压力对你来说特别大吗？ 嗯，会有竞争压力，但是 耐不住你年轻漂亮。 我就随口一说，然后佳佳特别坦然的说，对， 莫名的抬起了手，然后做了一个可爱的表情。 是的。莫名的应和了我一声。你知道我突然间不知道该怎么接这个话了。 对， 但是说的没有毛病。 吓得我嗓子都劈了。对，然后当时有了这种想法之后，家里人同意吗？ 一开始就是不太同意，说没有什么前途啊什么的， 而且觉得你年龄太小了吧。 对对对。 而且是，毕竟演员这个行业在我们家长眼里可能会觉得啊，女孩子就是吃的青春饭，而且你都不知道能不能混出来名堂，是不是？ 对， 或者说这个压力也太大了，来自于各个方面的这种环境会不会对自己女儿造成影响啊，对，这些乱七八糟的。哎，那当时是家里人几乎都不同意你做演员吗？ 也不是，我爸爸还是蛮同意的，因为他比较赞同我自己的想法。 哦。 然后是我妈妈那边就是说，你太辛苦啊，然后又说，就没有什么前途，然后就会让我回家，就是去找一份安稳的工作去做。 那佳佳现在是在北京发展，对吗？ 对对对。 家里是哪里的？ 啊，我是浙江金华的。 我的妈呀，好远。好远啊！ 金华的火腿还是不错的。 但是，虽然说我们这是一个大型真人秀歌唱节目，我要给大家 音乐节目歌唱节目， 我好土哦，对不起。 你直接说相声大会得了呗，二人转舞台。 我要给大家就是替佳佳说一句，金华火腿不是你想象的，像是双汇的或者是什么王中王的那种火腿肠，很贵的，对不对？ 对， 这个你让佳佳来说好不好？你一个山东人， 对，对不起，对不起，喧宾夺主。我也不太明白，反正就知道真正的火腿又咸又贵。 对，也挺老大一根是吧？看起来怪奇怪的。 时长。 哎，那后来之后只有爸爸同意，那后来是怎么又回到了我想去做演员这个事儿上呢？就是你看，你毕竟当时才18岁，我不可能有那种特别独立的，我想要去干嘛就能去干嘛的。你肯定得要说服自己的家里人，然后才能去获得这份 职业。一个女孩子，而且要只身一人来到北京。 对啊，所以说最开始的一个契机，让家里人放弃了不让你做演员这个想法是什么？ 是因为我比较坚定吧，而且我一开始提出来的要求是我先在横店那边发展，因为那样会比我家就是离我家里稍微近一点，然后他们就会说，哎，那也还行，你先去试一下。 后来自己还是来了北京。 对。 嗯， 可以看出佳佳对于表演的喜爱和热爱吧，不能说是喜爱了，是真的热爱。十八岁的时候，我在干嘛？ 你在干嘛？ 我在逃课。 姐姐。咱能不能聊点正能量的东西？ 大一啊，对不起对不起，忘记我们是一个阳光积极的节目了。好，这段掐掉。 能掐掉吗？你这孩子。 我是给大家举一个反面例子，反面教材，是不是？ 谢谢。对， 能体现出我们佳佳的勤奋。 对，和努力和坚定的信心。 我先撤了。 十八岁的时候应该多大？不是应该在干 嘛？上大一呀、 啊。上大一是吗？ 对。 哦，那还真的是在逃课。 哎。这节目。 完蛋了。 接不下去了。 行了吧。就这样吧，开玩笑了啊，这个毕竟这个18岁的时候，当时确实就已经坚定了要做一个优秀节目主持人的梦想。就像佳佳一样要坚定做一个演员的梦想。 哎、对，得了过。 我们聊点别的。 啊，好，那接着聊佳佳的演员梦啊。然后当时还说了，去横店找了自己的哥哥，然后一开始是哥哥带着自己拍戏的，对吧？ 对对对。 对，那还记不记得第一次拍戏的时候接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啊，就是那个《苏冉冉追夫记》的一个。 《苏冉冉追夫记》。 对对对。 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剧情？也可以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我是一个就是小女孩，就是那个富商的女儿，然后就是不知道哪里得罪那个妖女了，然后就把我给杀了。 这是一个魔幻片吗？魔幻片是吗？ 是的。 哇哦。 然后当时是在这部电影这部网剧里边演的是女一号。 不是不是不是，这是一个很小的角色。 所以说我觉得，所以说佳佳 当时活了几集？ 活了几集？ 半集。 半集。 对， 这一开始其实是从小角色来 接起，对对对对， 来试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觉得自己有没有什么奇遇记或者是一些难忘的事情呢？毕竟是第一次参演戏嘛。 就觉得特别好玩的。 啊，有，我可能没有写我在那个《医馆笑传二》。 嗯。 然后就是那个演员。就是我们在拍那场戏的时候，就是一个特别喜剧性的那个一个演员，然后就拍那场戏，就是给我们笑得不行。但是那场戏啊，就是不太好， 突然忘记了。 对对对对， 啊，不太好说。 对，就是那个剧情就很复杂，因为他们就是去嫖，就是 啊，对对，那还是算了， 对 对 对 对 对，不太好，不太好。 这个词儿一出来，我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了。 害怕呢，这都冷汗都出来了， 吓了我一后背汗。所以呢，经历过了第一次这个半级的小角色之后，还是希望继续走下这条演艺之路吗？ 对对对，我就是被杀完之后，我就更加的那个坚定， 我要活一级，我要活整个，我要活78级，是吗？ 对对对对，就想活更久一点。 那在后来这个小愿望实现了吧？ 还在慢慢实现。 那当时在这第一部戏结束之后，还有没有继续接更多的戏？还是说我只是先试试水，回去再跟哥哥呀还是其他的家里人继续去商讨这件事情？ 啊，没有没有，我就一直在横店那边接戏了。 对，所以就是一步接着一步，慢慢从小角色半级到一级，是这样的吗？ 刚才佳佳也说到，其实是比较顺心的。他又默默地点了个头， 又默默地点了个头。哎呀， 我的演艺道路还是又宽阔又顺心的，是不是？ 那说完了这个演艺的道路啊，这个我们毕竟还是音乐类的节目嘛，还是以唱歌为主啊。 是的。 对，这个不知道刚刚佳佳的心情有没有 缓和一点吗？ 缓和放松一点啊。这个一会儿呢，你可以先检查一下那只蓝色的话筒有没有打开， 或者是耳机之类的。都还好吗？ 那个上面有一个小按钮， 打开了，有听到， 就是打开的， 喂。 OK， 那接下来还是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佳佳，第二首歌曲，期待佳佳的演绎。剩下的果实原唱是莫文蔚，准备好了吗，佳佳？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可以。 OK， 那准备好了，我们开始这首《剩下的果实》，一起来听。那我们重新简单重新重唱一下。这个设备好像稍稍出了一点问题。OK 了吗？我们的各位听众以及网友朋友们呢，先能给我们一点点的时间，让我们调试一下我们的设备。在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我们的精彩继续，一会儿见啦。

果是那么赤裸裸，其实不必说什么才能离开我，起码那些经过属于我。 现在第二首歌曲啊，盛夏的果实，原唱是莫文蔚，刚刚来自于我们的佳佳啊，石佳佳同学。对，好像感觉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紧张啊。 对，就稍微的声音都有点颤了，是不是平时在还是更喜欢演戏，然后对于唱歌没有什么太大自信。 对， 觉得你有点怯怯的，可能是因为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就多上几次舞台，然后多来几次， 你看看 大家熟了就好了。 哎，你不要老说其他人，你看看每一次你在这个节目里边现场现身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但是你没发现就是莫名的自信吗？ 嗯， 管我唱的好不好听，我就是超大声，让人看不出来胆怯。哎，我跑调也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事儿，是不是？ 把下半场的时间交给你好了。 不行，那这就不成我跟人专场了，是吧？挨训的，是不是？ 行吧，你可快停吧，你。 哎 ，OK 啊，刚刚的两首歌曲演唱过后呢，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继续来跟佳佳聊一聊我们的天生爱演，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哦。 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One, two, three。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Like a perfect night to dress up like hipsters and make fun of our exes. It feels like a perfect night for breakfast at midnight to fall in love with strangers. Yeah, we're happy. 半点过后啊，这个现在还是为您正在播出的挑战新歌声，我还是大佐。 你还是大佐，不然呢？ 不然 你跟我互换了身体和灵魂。 我才不要跟你互换呢，开什么玩笑。 哎，我不应该嫌弃你吗？我可是大家最可爱漂亮的樊雪。我的天哪，我这句话一直在断断续续，说这话说的我都心虚。 如果大家现在在看网络直播的话，可以看一下我的表情。 就是提醒大家要看我们的节目啊，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的左下角视频直播，选择挑战新歌声的频率，同时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嘉宾以及今天帅气的大佐老师啦。 哎，我谢谢您， 毕竟我刚才是不是自卖自夸说自己漂亮吗？我得赶快圆回场来。 啊，对对对，加一个我， 让你不能 diss 我， 是 不是？ 感恩感恩。同时啊，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到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这个喜欢演戏的小同学，小同学， 小 嘉宾，小 同学， 小嘉宾。 这是跟我一样是忍不住的。 这个真的是忍不住的。 其实我特别想问佳佳啊，我觉得你的长相是那种清纯甜美型的，那你在平时演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第一个角色 活了半集的富商的女儿，肯定是就是比较、 哎、不要拿我当梗了好吧， 就是比较甜美乖巧，或者说邻家小女孩那种，会不会让你觉得影响自己的戏路？ 不会啊，他那个是对他、 那 个、那 你后来接的角色有没有说很多变？ 有 啊，比如说呢， 就是我有接一个妖女。 妖女 对对对， 哎，你这张脸放在一个妖女的形象上，我真的想象不太出来。 肯定是那种可爱的小妖怪。 对对对， 是吗？ 是的， 真的是那种可爱的小妖怪，是吗？ 真的 啊，那还是 什么妖？ 可爱型的， 对。他但是那个造型是蛮酷的，就是一直捧着男一， 哇， 就是偶像。 哦， 哎，我其实蛮好奇，因为我有看过《主妇神探》李小璐和贾乃亮的那部作品嘛，然后你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呢？我有看过一点点。 啊，那个是我朋友叫我过去稍微帮一个忙，我就一场戏。 那有没有什么收获？ 就是我看到亮哥他们演戏，哇，真的超赞 哎。哎，我们前不久，哎，也不是前不久了，就是最近不是，一直很火的宫廷剧这个《如懿传》嘛，《 如懿传》 好多人就刷屏，就说索性真的好幸福啊，能够每天在周迅身边， 是 就是如懿身边的一个宫女。 如懿又是谁？ 周公子周迅知道吧？ 知道。 哎，他主演的一部电视剧，在里面呢，他是。他叫如懿、 啊、 然后就是乾隆的贤妃。 我的天，你这么 后来乾隆的继后。 哦啊，你这么博学多才。 我跟你聊不下去，你有看过吧？ 哎、看 我也 在家 看过。 不好意思，那我就给大家，哎，我这山东话都出来了，对不住了，这单口相声都要说出来了，就有人刷屏就说好羡慕索心啊，能够跟我们的周公子一起演戏之类的，就我觉得在跟这些名角，哎，名角我好老土啊，跟明星啊和演员大咖一起演戏，或者说见证他们演戏，是不是也觉得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事情？ 对对对， 也会让自己得到学习。 对，能提升很多。 对，哪怕今天我没跟他对戏，我也没看到他演戏，我只是知道有这么个人出现在我出现过的地方，你就会莫名的就有一种自豪感，或者说一种激励，有没有？ 有，就是、 哎、 真的很 信念感，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 嗯，对，在你见到你的偶像，比如说你有见过哪位，然后让你自己油然而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就是突然一下子我又想去演戏了。 我更想去演戏了 啊，就是主妇神探，因为我看到他们几位前辈在演戏、我就哇真的好棒啊，就自从那边以后，就是我把亮哥的所有戏我重新又看了一遍。 真的啊？ 对 对, 对。 哎，你本身其实就蛮喜欢的吗？还是通过看他演戏知道他演戏更喜欢他了？ 就是就是在现场看他演戏的时候，我就哇， 那种感觉感染到自己。 对对对， 是对于演戏的一种精神和一种敬业的精神，或者说是他带给你的专注的状态，让你觉得很钦佩，还是怎样？ 就是特别专注，而且特别用心的去做这件事情。 我好怕你说他帅哦， 他是很帅。 所以这个梗在哪里？ 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少女啊，对不对？ 对， 就像。我看到大泽老师就不会很想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或者说把我们的播音事业发光发亮发热发酵。泽就我们大泽老师就不会激励到我。我相信如果今天贾乃亮老师坐在我身边的话， 两个字， 肤浅。你要说我什么我都给你猜得透透的。 你这个孩子太可怕了，我的天哪。 哎，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佳佳特别的可爱，而且也很单纯，对于演戏的执着和热情。 对，你看从最开始18岁在16年的时候、想要开始演戏的时候，家里面人不同意、然后就跟着自己哥哥去演，然后一个小半级的角色，当然这个半级的角色对于很多年轻的或者说新进演员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 是的， 对，有很多人在那里面跑龙套啊，演这个 演一个背影 啊，演一个背影、 当一个大树， 对，当一棵大树。为什么不在树前面拍？ 这不显得更惨一点吗？ 我们俩成功的把一档音乐节目变成一个这个对口相声的节目了。 哎，但是 群口相声， 我曾经真的是在学校里的话剧社里面演过一棵大树。 那你给大家讲讲你演出的经历。 我们那个剧呢， 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 是排了一个白雪公主的英文剧。奈何樊雪同学的英文不怎么样，但是老师呢还硬要我上，我就跟老师主动请缨， 然后呢 老师我演一个大树，然后在炎热的夏天我套上了一个大树套子，就是一个纸壳子，就是简陋的道具，那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次演英文话剧。我每次都会跟大家说，我演过英文话剧，大家不知道还以为我有多么的厉害。 厉害， 对，演了什么呢？演了一棵树，谢谢。 然后在这个整个的剧集里面一句台词都没有。 对，当时真的是这样，我很开心。激发了，这也能体现出我对于表演的热爱，对不对？哎，没有人接我的话，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你知道吧？像我这么博学多才的人，我都已经词穷了。 哎，天哪，如意什么乾隆什么季后，你都不知道，博学多才 那是电视剧好吧？ 哎，这是正史。 那也是通过历史改编成的电视剧，跟历史还是有差别的。 哎，是， 你都打断我刚刚想问的问题了。哎，佳佳，如果要用一件事来说明你热爱表演的话，你会选择哪件事情？ 不吃饭一直在拍戏， 那可真是把人生大事都抛弃了。 真的很有戏，但不知道刚刚大家有没有看到他的表情，我在问这个话的时候 一本正经的回答你。 佳佳就是那种我很饿，我眼睛都放蓝光了。 哎，但是真的是就是佳佳没有戴什么隐形眼镜之类的吧？ 没有， 就是眼睛很有神。眼睛很有神， 你这个打岔打得很棒。 又让你忘记要说什么了。 就让我忘记要说什么了。那之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因为拍戏我没有时间吃饭？ 有啊。 你确定不是因为要减肥吗？哦，对不起提醒大家要看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看，哎，石佳佳同学有多么的瘦，80多斤吧，目测是不是？ 是的。 难受，我在80多斤的时候是初中。 我们在聊演戏好吧。 体重， 你这个孩子， 体重这个事情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聊一天，一个小时是绝对不够的。 聊一聊这个大家现在看到美丽的樊雪之前是怎么从一个200斤的胖子瘦成一个150斤的胖子。 我好励志哦。但是我觉得就是减肥应该是女演员永恒的话题， 就应该是 你要保养自己，不仅要保养自己的脸蛋儿，你还要保养自己的身体。是吧？ 是的，我们现在就是每天锻炼的项目特别多， 是公司规定的，是不是？ 是的。 哎，我之前有就是学过体操，当时老师唯一体操，没看出来吗？ 你这又是哪一段？ 我这柔软的身段， 我怎么 曼妙的身姿？哎，好，过这一段。然后就是老师不让吃别的，就肉类不让多吃别的，只让吃牛肉，不让吃主食，让你先喝汤再吃牛肉这种。你们有这么严苛吗？ 有，但是 真的上面 有，但是我体重还好，就是一直在练。然后 打扰了，对不起，我不该跟你 姐姐 我不该跟你说这句话的，我的锅。啊，就是、 哎、 其实虽然大家管着，但是奈何我就是吃不胖，是这个意思吧？ 你有没有发现今天这个节目时间到现在啊，这个通过45分钟 的聊天，我觉得在第15， 对，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像我们这种饿着的还是一百冒头。 看来我以后这个想要在节目上不被 diss， 我就应该找佳佳这样的嘉宾来。 来 diss 我， 对，来 让我闭嘴。那除了在饮食上呢，其他的会不会也很严格？ 特别严格， 训练 你要是知道了，你就会觉得你能吃挺好的。 那比如说呢， 就是能吃，就是能吃点好吃的，已经在你的训练日常训练当中算一件好事了，是吗？ 是的。 哇，那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吗？ 不要打我 啊。你是说你的经纪人不要打你，还是说我们不要打你？ 对，经纪人不要打我。哎，我们每一天就是会很早就起来练，然后基本上都是从刚开始热身嘛，都还好的，就开始，对，就是拉一下韧带之类的，然后就开始做仰卧起坐400个。 哇，仰卧起坐 每天吗？ 就是会有 体能 课， 哦，对，体能课，对，我们当时也是要练体能， 400， 你这个小身板，你真的特别担心。 就有一种，你知道我在说他的时候就我就觉得腰疼，特别想说我的老腰， 那个老腰。 然后嘞，然后就是平板支撑， 嗯， 一般都是在5分钟左右， 就你这个小胳膊， 5分钟的平板支撑， 你可以吗？ 可以， 哇， 5分钟， 一开始应该也 不可 以吧？ 对，一开始1分半我就倒了， 哇塞，那有这样一直到5分钟，现在是练了多久才能够达到5分钟的？ 小半年， 是这你现在步入演艺圈算是2年，是每天 两年多， 每天如一日的进行这些训练，有规律的。是这你现在步入演艺圈算是2年，是每天 两年多， 每天如一日的进行这些训练，有规律的生活。 也不是，有的时候因为拍戏忙的话就没有时间。 如果是没有什么特殊事情的话，其实会坚持的。 对， 不但是公司要求，其实自己也习惯了，是吗？ 对，就是不做，就是会身体很难受。 哇哦，那真的对自己，对对自己要求很严格。 对，会 真的是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苦楚。我们在看，我们其实是感觉不到的。 来说一说你们行业的苦楚。 就是每天什 么 早上5点半就去河边练个声啊，什么说说台词啊，然后说说什么绕口令啊，朗个诵，读个新闻，也很辛苦。对，你怎么不接我的话呢，我的同行？没在湖边见过我，是吧？ 湖边见过你啊？ 大家都是明德湖畔的小白羊。 湖边都是这个遛弯的老爷爷老奶奶什么之类的。 没在湖边见过我。 对，这个说到这儿，既然说到这儿啊，这个刚刚佳佳呢也说了一下他们这个作为演员行业啊，当然大家肯定都知道 真的好辛苦， 演员行业肯定都是特别辛苦的。 我们其实在明面上看着都是光鲜亮丽的， 对， 他们最漂亮的一面，最光鲜的一面。 对， 其实我是没有想到他们还要做仰卧起坐。 对，这个我也没想到。虽然知道演员这个行业特别辛苦，而且再加上现在就前段时间那个偶像练习生这部剧火了之后，现在这个也涌现出了好多跟与之类似的这种练习生的 节目 呀，或者是频道啊这样的一个。 Pay me, pay me 啊，那个。哎呀，天哪，创造101。哎呀，我觉得我在跟一个时代脱轨的一个老大爷说话，我觉得老大爷都比你知道的多。 开玩笑的，我知道这个呀。 我就说嘛，小姐姐的事情你怎么能不关心呢？ 对，然后你会真的发现，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些年轻人，这些刚刚进入演艺圈或者是刚刚步入这条道路的年轻人？ 除了帅， 对，除了美，除了好看，他们在背后付出的努力，其实就像刚刚佳佳所说的那样。对自己的要求，就可能就是吃一口好吃的都已经算是一件这个很不容易的事儿了， 就明明可以靠颜值，但是大家都要靠实力，这样才能够走得远走得好嘛。 那除了这些日常在公司的训练当中还要接触哪些，不过这个比如说这些表演的技巧啊会不会涉猎到？ 会，我们也会有表演课，就是有老师在给我们指教一些。 那在这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体会或者是感受？ 有啊， 对， 很深。因为我们前段时间有一个公演，然后老师给我们排了一个唐山大地震，哇，感触特别深。 是一个其中的一个片段吗？ 对对对。 你在里面饰演的哪个角色？ 方德儿。 方德儿？ 对， 方德儿。 方德儿？ 哎，我忘记了，在看这个电影，其实还挺 德儿啊，就是 那个。 What？ 就是那个姐姐 啊，那个姐姐， 对对对对， 啊，那个姐姐后来回家和妈妈对戏的那段很感人。 对对对，我们就是演的那一段， 啊，就是演的那段。 哇，那就是在这么 那需要感情特别的饱满吧？ 对啊，就会感受到那种因为毕竟是要演一个那样的角色，会不会有一点觉得自己的阅历不够，不能完美的表现 感同身受。 就是一开始会有那种感觉，但是后面排课排的多了之后就感觉还好， 就是感觉自己融入到角色里了。 是的。 哎，我其实有帮同学拍过那种微电影的作品，然后大致的就是自己的前男友和现男友的某段纠葛。然后 这个是电影的作品吗？ 对， 不是你的现实生活。 没有啦， 开玩笑的啦。 然后就有一个片段是要女主哭，很强烈的哭，是因为自己的现男友就是抹脖子了，然后自己就很 浓烈的情绪去哭，然后我当时就是怎么都哭不出来。然后当时现场的导演就特别大的引导我，还有现场的男演员，因为他们都是专业的演员，只有我一个学播音的，然后就是会跟我讲很多生活当中的悲痛的事情，然后让我去联想，你们在平时演戏的时候是不是也需要这种代入感？我到最后是哭出来了，但是跟这个戏完全没有关系。我真的就是在想自己的事情。 我猜一猜，那个当时那个导演会不会说，孔怀全，你想一想，你今天晚上吃不到这个火锅了？ 我在你心里这么没有出息吗？ 然后朋友当时哗就哭出来了， 我哇了一声，委屈的坐地上哭。没有啦，就是算是我来这个讨教一下嘛，是不是需要很强的代入感？ 也还好，因为就是老师会放一点音乐，然后就是 铺垫渲染一下这个氛围， 对， 是不是？ 然后跟就是跟朋友一起在对的时候，就是已经进去了。就是到点他就会哭出来， 这也是需要很高的专业素养。你要让一个人说笑就笑是可以的，我觉得要说哭就哭，那真的是需要功底的。 这个我之前可以做到。 像你这种虚伪的人是不是？男人的眼泪都是鳄鱼。那句话怎么说？ 我就傻眼。 什么什么的眼泪是鳄鱼？ 好了，不要去想这些了。这个想不起来你还 什么鳄鱼的眼泪啊，算了，过 了，好了，过了吧。 没有文化就不在这儿。 那佳佳现在在日常公司，在练习之后还会接演这些戏份吗？ 会。 就是在接戏的时候是一直没有停下过的。 什么意思？ 就是从来没有停止过接戏。 有停过一段时间，就是公演嘛，然后我特别想去演那个唐山大地震的那个方德儿。然后我就是说 放弃了一些机会。 对，因为我想把方登演好，然后再去接别的活。 这也是个人的选择。就有很多优秀的这个演员，如果在遇到自己喜欢的话剧戏剧的时候，可能会放弃高薪片酬的这个电影或者电视剧，去选择去话剧。你有没有想过上话剧发展？因为话剧特别考验一个演员的素质。 但是话剧和就是演戏来说差很多， 差很多， 我还是会比较选择那个表演。 之前就有一个来到咱们嘉宾咱们这个直播间的嘉宾啊，就有说到也是因为一个话剧放弃了自己其实蛮喜欢的电视剧的出演的资格，就觉得在那个上面可能更能磨练自己。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对不对？ 如果要是让你选这个话剧舞台和影视剧舞台，你会选择哪一个？ 其实我会，你是在问我吗？ 对呀、 我怕我自作多情。 就是来问你啊。 我其实会更偏向于话剧。 你难道不偏向于主播台吗？ 你这个问题问的，你这样会得罪我的这个各位领导们的。我可是热爱着我的岗位。我的意思是，接下来我就要说的是，因为我作为一个主持人，对于舞台是有无限的向往的，所以如果让我做演员，我还是会想往舞台去，因为我曾经是一个主持人，今后也要当一个优秀的主持人。我要传播我们的学院的荣耀以及传媒精神。天哪，这段即兴评述好累哦。希望各位领导都有看到这段。 好了，这段刚刚你的麦是拉掉的，大家都没有听到了。对，真的是360行，行行出状元，行行也都不容易。 是的， 对，你包括 真的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哪怕是今天我跟大佐老师在这儿听着瞎聊天，是不是？但是我们也有很浓郁的这个使命感。 你今儿这话好像就想说给领导听的。 我仿佛回到了新生典礼的那一天。 对，听这个领导向领导讲话的时候的感觉是吧？ 对对对，感觉自己好正能量哦。 对，谢谢您， 特别适合我们的节目。 对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正能量的大型音乐真人秀的节目，叫做挑战新歌声。如果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话，看到我们两个这样特别逗的人的话呢，如果您喜欢的话，也可以点一点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啊，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一点加关注啊，每天都会看到各种各样不一样的新奇怪事的小文章在上面。 我这个端庄大方可爱懂事的， 好了，看看 姿势都准备好了， 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20:55。我不想听你说话，你知道吗？ 今天的挑战新歌声啊，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哎、这个真的，今天跟这个佳佳聊了很多关于演戏方面的一些东西啊。嗯、你别看佳佳今年虽然才20岁，但是之前已经见过好多各种各样类型的这个这种网大和网剧，包括这一些影视制作，对，跟大咖也有过合作。真的，虽然现在才20岁，但是也能从他身上看到之后未来的发展状况。 对，我们也祝愿佳佳能够把这个演艺道路越走越好，越走越快。好不好？ 谢谢小姐姐， 也期待看到你更多的优秀的作品。 好的，谢谢。 哎 ，OK，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一会儿即将收听到的是诚一电台，咱明儿见了，拜拜。 祝大家晚安，拜。 It isn't over.